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大家聽到一個全新的開場音樂呢，就知道我們今個系列的建築二呢又換一換個新意思啦。卓然兄呢依然在這裡跟我們一起開咪做節目啦。 Hello. 咁而呢我們今次這個系列呢，首先呢我們真係明謝返下先奴啦。就一年十八集呢跟我們講咗啲城市嘅發展，好多唔同嘅城市，特別係一啲我哋未必會去過嘅一啲小城市，佢哋嘅故事，或者一啲大城市佢哋嘅規劃究竟係點樣。咁我哋去喺呢个世界各地嘅城市入面周游咗咁耐啦，咁我哋今次呢个主题呢又返去一个国家入面去睇下入面嘅一啲建筑喎。 係呀，同埋即係先路俾我哋最紧要嘅嘢就係带咗更加多嘅各种各样嘅文化嘅向度，即係我哋见到即係建筑可能同唔同地方嘅文化啦，各种各样嘅人嘅唔同嘅需求，同埋唔同嘅背景之下浅现嘅一种唔同嘅面貌。咁今次呢一季我哋翻去某一个地方啊，一阵间会知嘅地方去讲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喺呢一个角度咧，见到更加多嘅部分，即系一乡水土或者一个国家嘅佢嘅独有嘅文化咧，虽然可能佢受某啲嘅强烈影响，但系佢依然能够展现到独特嘅面貌。 咁而究竟係邊個國家呢，我哋就唔賣太多關子啦。咁我哋今次講嘅呢係日本建築。咁日本建築我哋好多時就會覺得咦，好似同中國建築呢係有一種密不可分好微妙嘅關係。咁究竟兩者之間嘅關係係乜嘢，又或者日本建築有冇佢自己嘅特色呢？咁日本建築係受到佢自己本身嘅文化影響多啲呀，定還是中國文化影響多啲呢？入面呢應該有好多嘅故事呢，又值得我哋去慢慢去研究嘅。咁今次呢除咗有我同卓然兄之外呢，亦都请返我哋嘅老朋友返嚟啦。之前同我哋讲中国建筑嘅 Stan 黎东耀，亦都系呢珠海学院建筑学系副教授嚟㗎。Stan。 好，等我又扮下日本人返屋企讲声啦。哎，我返嚟啦。 Okay, 呢咁啊真係多谢啊 Stan 呢嚟緊呢又会同我哋呢讲日本建筑嘅呢个部分啦。通常呢我哋喺咁多集建筑二入面呢去讲建筑呢，其实都离不开一啲历史文化或者是那个地方的一些故事，等大家了解多一些建筑和那个地方的历史背景有些什么关系。今次我们讲日本建筑呢，首先呢我们都有一个小小的测验呢给大家。这个是 Stan 呢给我和卓然兄两个人做了先的。我们做完之后觉得不如可以给听众呢一起去试一下做这个这样的测验。这个测验都挺特别，就是分中国建筑同埋日本建築，咁就透過一啲圖片去睇下啊，大家又分唔分得到呢？卓然兄做完之後呢有咩感受呢？ 我同阿 Stan 當時講嘅就係俾一個地方陰到啦咁樣。 咁梗係要陰下你 就俾同一個地方陰到啦。 聽眾們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港台網站啊 ,rthk.hk, 喺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呢搵返我哋今集嘅節目。咁我哋亦都上載咗一啲嘅圖片。咁呢啲圖片呢都係由阿 Stan 呢提供俾我哋。咁聽講呢阿 Stan 你喺上堂教書嘅時候呢亦都會做呢啲小測驗去俾呢啲學生做一个嘅 introduction 去俾大家去认识日本建筑嘅入门嘅系嘛？ 系啊，那个测验就系讲日本建筑之前咧，就会播出嚟啦，喺堂上面就即场问下啲学生啊， 問下呢張圖裏面係屬於中國建築定係日本建築呢咁樣嘅。亦都好想聽眾佢做呢個測驗嘅時候呢，唔係就咁去撞彩或者估。其實當你去睇話你有一個印象係屬於中國或者日本建築嘅時候，都順便諗一諗喺圖裏面見到嘅咩元素咩嘅部分令到你有中國建築嘅印象，或者咩部分令到你有日本建築嘅印象呢，都可以諗一諗嘅。咁可能對於之後再聽呢個節目呢，咁就更加有趣。 我做嘅時候就覺得非常之開心，亦都有好似 Stan 咁講呢，留意一下究竟乜嘢令我覺得呢一個係日本建築，或者係乜嘢令我覺得呢一個係中國建築。大家依家即刻上網去試下做呢個嘅小測驗先。咁我哋依家即刻聽隻歌，咁然之後返到嚟呢，繼續再同大家講日本建築嘅概論。 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啱啱听完的这首乐曲呢，是由一位在国际间享负盛名的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所创作的。那坂本龙一先生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会认识他啦。那他最出名的呢，就是做一些电影的配乐。那为什么会揀了坂本龙一的歌曲呢，就是因为 Stan 之前在跟我们讲中国建筑的时候呢，每一集都揀嚟一套嘅电影㗎，咁就作为呢俾大家去认识中国建筑嘅一个桥梁啦。咁我相信今次呢 ,Stan 返到嚟我哋嘅团队入面，都会用电影呢一个媒介呢，等大家可以一边喺听住我哋讲解嘅时候都睇咗嗰套嘅电影，然之后呢相信呢就会更加之明白得到 Stan 所讲嘅日本建筑嘅唔同嘅部分啦，又或者系唔同嘅建筑物嘅特色系乜嘢啦。 係啊，因为好多朋友都话喂前段好似要 standard 咗啲喎，上次讲嘅时候咩，但係电影嗰部分比较特别同埋有趣呀，咁所以都会 keep 返呢一个用电影嚟讲建筑呢个部分，亦都讲多啲啦。 咁今日啦，我哋呢一集时间主要就系一个日本建筑嘅概论啦。咁会唔会都有一套电影带俾大家，等大家都可以循住呢套电影入面睇到一啲建筑嘅内容。 今次呢我就建议呢用一套中国嘅电影，中国大陆嘅电影，好新嘅《妖猫传》，就陈凯歌做导演嘅。咁用呢一套电影嚟讲呢一个作为日本建筑概论嘅呢一集嘅主题。咁不过就可能听众会觉得奇怪，喂又话日本建筑概论点解会搵套中国电影嚟讲呢，咁其实就好有关系嘅。咁两位有冇睇过虽然呢套戏？ 大家即係知道我哋都有啲群组去傾，即係咁当时都仲系讲緊中国建筑嘅。咁差唔多系嗰阵时候呢，妖猫传上画。咁我同阿 Stan 讲，哇可以好得喎呢出，系咪？咁我咁阿 Stan 呢就脑里面就諗住，我哋一定有机会讲嘅。咁呢就即係足以我哋呢就安排到呢，就一讲日本建筑嘅时候就要讲。咁首先电影到大家都知呢，即係其实呢一个电影 嘅原著嘅故事咧，係嚟自一個日本嘅小説作者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就係起碼咧，即係都有一個起點嘅，就係話咧，一個日本人咧點樣睇中國咧？呢一點咧就起碼帶出咗一個第一點，就係、是、啊，原來咧即係中日之間咧都有一個所謂互相觀察、互相凝視、互相去睇對方嘅過程，即係我腦裏面嘅你係點嘅呢？咁即係呢一點上面呢，其實講中日文化啦、中日建築啦，或者中日文學啦，所有唔同嘅部分嘅時候呢，呢一點呢其實都緊要 嘅。啱啱呢卓然卿所講嘅呢一個小說嘅作者個名都幾特別嘅，叫做夢枕莫啊。夢就係發夢嘅夢啦，枕就枕頭嘅枕啦，個莫字呢就係狗爪邊一個莫須有個莫字，咁我哋讀個莫字啦。咁呢個係妖貓傳佢嘅即係原著嘅小說。 妖猫传，故事讲述日本僧侣空海来到唐代首都长安，原本要为怀疑被妖邪附体的唐玄宗驱邪，岂料空海入宫当日，玄宗离奇驾崩。这个时候空海认识了在宫廷内任职的白居易，二人展开调查，发现一只识讲人话的妖猫入侵金吾卫陈云朝府邸，还接连在长安城制造鬼决异象。随着调查层层深入，一段被历史掩藏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讲翻今次呢个电影啊，《妖猫传》咧，咁就系陈凯歌导演嘅啦。咁入面咧所讲嘅朝代啦，或者中国嘅一个年份咧，其实就喺唐代嘅。咁喺呢个唐代嘅历史入面去睇翻日本嘅建筑，系咪就系可以作一个简单嘅讲解？就系话其实日本建筑同中国唐代建筑系好有关系咧？又或者日本建筑会唔会仲有一啲嘅起源，我哋可以再去追溯多啲咧？ 讲日本建筑同唐代嘅关系呢，咁首先点解会喺嗰个时代日本嗰啲建筑会咁唐代化呢？所谓嘅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嗰陣时有所谓嘅遣唐使嘛。咁而呢一套电影其实呢，首先就係有多嘅历史人物啦，咁当然再加啲虚构嘅人物嚟到组成个故事嘅。咁其中呢係有譬如阿培仲麻女，即係阿部宽所饰演嘅，佢本身就係一个遣唐使，而另外一个主角呢空海，咁佢其实都可以话属于遣唐使嘅一员嚟嘅。咁特别佢嘅身份可能你亦都将佢视为一个学问僧啦，咁一啲佛教嘅原本喺日本嘅僧侣，咁嚟到中国嘅唐朝嗰度去学习呢啲咁嘅佛法咁样嘅。电影里面呢有好多日文嘅对白啦，再加埋就亦都有几幕呢杨贵妃呢系一个我觉得呢疑似系一个樱花树下镜头，咁所以呢成套戏其实都有一啲嘅东洋味渗咗喺里面嘅。咁而头先讲过啦，其实系来自一套即系一本作者所写嘅小说。咁呢个作者其实就特别出名，就系写一啲历史嘅或者神怪嘅小说。除咗呢一套《妖猫传》之外，亦都写过譬如《阴阳师》啦，吓呢啲咁嘅电影啦。所以以呢一个嚟做起点去讲唐朝建筑同日本建筑嘅关系，我觉得用呢套戏系几好嘅。 係啊，翻翻去嗰個 specific 嘅歷史時代，或者講唐朝同日本嘅關係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即係咁樣理解當時嘅日本咧，應該咧喺日本歷史裏邊都算係一個相對穩定同埋係好嘅時期嚟嘅。因為咧，即係第一佢有能力出遣唐使啦。咁但係出遣唐使之前咧，其實咧喺當時中國係隋朝嘅時候咧，亦都有試過出遣隋使，就去揾即係當時嘅隋文帝同埋隋炀帝嘅。咁再早咧，其實喺北魏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一啲日本同五代嘅时候嘅国家嘅一啲联系系揾得到。咁简单讲咧，就系话当时嘅日本咧，其实系因为中间今日嘅即系韩国啦，就系当时嘅新罗啦或者白济啦， 或者高欧黎咧嘅国家之间嘅一啲连线咧，其实慢慢咧越嚟越多咁同中国嘅一啲文化中系有啲嘅连结嘅。咁所以简单讲就系话喺唐朝嘅今次遣唐使，大家都识嘅遣唐使嘅开花结果咧，之前咧其实已经有一个挨近100年至150年嘅几长嘅时间嘅中日嘅互相嘅交流嘅，即系遣唐使或者呢种遣使嘅模式系其中一种啦。咁但系其实更加多嘅即系譬如尝试去上堂学习咧，即系派过去学习啦，又或者一啲嘅人嘅移民啦，种种咧都应该系有各种各样嘅证据系揾得到，即系话系有种种嘅人咧系过咗去日本唔同嘅地方去生活，咁当然系好少数，咁但系你会见到嗰个交流系一直咁持续咁样进行中，咁中间做啲细节之后再讲，但系喺嗰个妖猫转嘅 moment 嘅时候咧，其实嗰个世界就已经系互相流动紧，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咧，大家就会更加理解中日之间点解喺嗰阵时激烈咁样去互动紧。 咁但系咧呢、這个故事就讲紧就系中国嘅唐代啦，但系我又想了解多少少。就是这个时间之前的日本其实是怎样样、嗯、即是我们说日本的历史文化会不会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起源、啊、或者等大家去理解多一点，其实日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去现在我们说去到遣唐使这个唐代甚至或者遣隋使的这个年代里面。 我用非常短的时间讲，因为我想 Stan 讲多一点，他今天应该积了这么多个礼拜他一定很想有多发挥的。那我讲非常简单的讲，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你通过地理学的发现会讲呢，其实日本同埋韓國之間咧，應該有大陸架相連嘅。今日都仲係水底有淺水嘅，之前應該係連得埋可以就咁徒步走過去嘅。咁所以咧，我哋話從住嗰個遷移嘅證據咧，可以見到咧，就係、是、當時最早日本有好多即係比較先進嘅地方，即係同大陸啦，即係包括亞洲大陸連埋嘅部分咧，其實就係今日嘅九州同埋咧叫做中國地方，即係話咧日本本州嘅西邊嘅北邊嘅部分。咁如果你睇翻地球儀嘅話咧，你會發覺咧九州嘅北部北九州同埋中国地方咧，其实正正就系同即系对马海峡啊，同对面朝鲜咧系最近嘅地方嚟，都几大嘅证据咧。嗰部分咧，其实就系应该系早期日本咧最繁盛或者最多有 civilized 嘅一个地方。咁、呢个系几明显嘅证据。咁所以咧，我哋话呢个日本嘅其中一个主要嘅族群咧，应该系由北九州啦，同埋中国地方咧，慢慢向住东一直咁迁移，向住全日本咁去扩展。咁呢个系史前啊、新石器啊时期种种嘅一个基础。咁我哋话去到中国嘅三国时期。魏国嘅时期咧，其实魏书里边咧系有倭嘅字，即系倭就系倭寇嘅倭啦，咁就即系日本人嘅字。咁佢有讲过当时有所谓邪马台嘅国啦，咁亦都有显示过去揾曹操噶。咁然后咧就曹操系送咗30块铜镜俾佢。咁日本自己嘅研究咧就认为咧，即系出土其中一块铜镜咧系当时魏国俾佢嘅铜镜嚟嘅，咁啊揾得翻出嚟，咁啊做咗好多复原工程啊，咁咧就讲系一块非常之靓嘅光滑面嘅一块镜。咁然后后边咧反转嘅话咧就系一啲好靓嘅浮雕嘅，即系雕到好姿态。浮雕，咁然后咧就用咗好多证据证明咩咧？就系话用太阳光直射落块铜镜度咧，反射落墙咧，就会显到块镜底后边嗰啲嘅花纹嘅。咁出嚟咧就系一种虚幻嘅动作，咁亦都好似有啲投影机咁样放大咗成个埲墙咧，都系嗰个光嘅。咁如果翻翻以前讲埃及建筑嘅时候，你会知道即系崇拜太阳咧，其实系初民祖先一个好常见嘅一种崇拜模式嚟嘅。咁所以我哋话喺魏嘅时候咧，其实中日已经有一个来往，咁而且咧已经你会见到咧同太阳啊、同神啊。呢啲嘅力量咧係有關係，咁我哋話耶馬台咧，好可能咧，其實就喺今日北九州嘅地方一啲嘅文明嚟嘅。咁當然後來慢慢顯身落去咧，就係有啲大和嘅文明啦。遣唐使嘅時代咧，其實咧當時日本嘅好多部分已經搬咗去今日本州中間嘅一啲部分， 都已經統一啦。 係啦，相對已經變咗一個大嘅一個國家。咁所以你話早期嘅日本歷史可以用咁嘅理解，就係話中間嗰個移民啊變化其實係好耐嘅。我都要講咗最後一點咧，就係咩咧？喺日本自己嘅睇法。里边咧，日本虽然喺东边，即系话系一个偏远嘅地方，但系日本人自己睇咧，或者其实同我哋常识都知啊，我哋香港其实都系边陲噶，因为我哋就系海嚟噶，但其实冇人会觉得自己住嘅地方系边陲嘅。咁日本都系，咁日本咧其实咧喺佢脑里边咧，即系同北边嘅富叶岛啦、东北嘅阿留申群岛啦、西边啲少少嘅韩国啦，咁其实会成为一个好强嘅一个岛链。咁中间好多嘅文化文明，我哋今日喺日本见到阿伊老人，中间有好多唔同嘅岛民之间咧，其实有好多相勾连嘅一啲部分，譬如。有啲嘅愛斯基摩人，咁所以話日本血統裏面咧，亦都有一啲呢啲嘅所謂亞伊魯人嘅血統咧，其實喺整個日本嘅基因裏面咧都揾到嘅。咁呢啲嘅都係晚近基因圖譜嘅證據，證明咧其實日本咧係同世界之間嘅聯繫咧係好緊密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都稍微了解咗少少，即係日本有啲前期嘅發展。咁而去到我哋話隋唐時代嘅日本已經係一個統一嘅國家，可唔可以咁樣講？ 唐朝嘅日本嘅大半部分呢，基本上都係有一個所謂嘅皇室去所統治。咁但係今日嘅本州嘅北部啦，即係陸奧嘅地方同埋北海道呢，當時呢仲係叫做不屬於日本自己嘅，即係佢哋當時呢就稱嗰啲呢做哈兒嘅地方。咁呢個呢就係雖然話今日嘅日本嘅版圖呢都未包括過呢部分嘅。 咁而我哋如果睇日本嘅歷史，好多時都聽到飛鳥時代呀，其實係咪就係呢一個年份左右㗎？ 係呀，遣唐使部分就係飛鳥時期前后嘅时候，即系我哋话嗰阵时相对系一个所以话稳定同埋和平嘅时候，就系咁理解。 咁今次一个《妖猫传》嘅电影个故事背景系咪就系话系喺日本嘅飞鸟时期发生嘅咧？ 嗱，我哋话即系遣唐使嘅成个过程系好漫长嘅，因为出过好几次嘅遣唐使，咁所以早期嘅遣唐使当然系由飞鸟时期开始啦。咁但系去到《妖猫传》嗰个天宝年间咧，即系唐玄宗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即系已经进入咗日本嘅分期里边嘅奈良时期嘅。咁当然啦，即系今日我哋就分做奈良时期，但系当时嘅人咧就冇咁样嘅理解嘅。 但系点解今日嘅人会咁样分飞鸟同埋奈良时期两者嗰个转折系乜嘢？ 嗱，当时咧其中主要嘅一个关键咧就系迁都嘅啫，即系飞鸟时期咧就系佢哋好多时咧佢中意每一个天王职位都会搬去唔同嘅地方嘅，其实都系今日由京都、大阪同奈良三角位附近啦，就是、不断咁样迁都，迁咗好大堆嘅，咁大抵去到奈良时期咧就稳定到落嚟咁上下啦，咁所以我哋话呢个咧就系飞鸟时期到奈良时期一个变化。 如果我哋研究翻日本建筑嘅部分嘅话，从呢个飞鸟奈良时期慢慢开始去做研究，系咪咁样入手嘅咧？ 如果我自己呢就会首先再早少少已经要去了解日本建筑嘅概况嘅。咁再早少少嘅譬如成文时期啊、弥新时期啊、古坟时代啊，呢啲呢喺日本未正式统一之前呢，其实已经有多遗迹遗留咗落嚟，咁表现咗一啲日本建筑嘅一啲比较初始嘅状态啦。咁首先譬如一般嘅民居啦，咁我哋会见到好多譬如啲茅草好大嘅屋顶嗰一种咁样嘅，譬如树月式啊或者係江南式啊呢啲，咁迟啲会再详细啲讲嘅。不过呢啲呢其实唔係单止民居，佢哋係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咗之后更加我哋常见嘅譬如日本嘅神社。佢嗰個咁嘅結構形式嘅，咁都同呢啲好早期嘅未統一之前嘅時代嘅建築形式係有啲關係嘅。咁之後先至去進入所謂嘅受到大陸文化嗰個影響比較強嘅時期啦。咁包括頭先有提過嘅飛鳥時代啊、奈良時代啊，或者係平安時代。平安時代其實比較長嘅，咁其實即係我哋而家對於日本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啊，京都。咁就係嗰陣時就係平安时代就是以京都为他的首都的，有很强的或者很灿烂的文化啦。那大概这几段时间就是大概就是等于中国里面的南北朝至到隋唐或者都入埋去宋朝嘅一个时间嘅。咁之后大概就去到所谓日本嘅中世嘅時代啦，咁嗰個時代相等於中國嘅宋啊、元啊、明啊呢啲咁嘅時代啦。咁主要咧就係由原本比較穩定嘅統一咧，慢慢就出現多啲嘅紛爭啊，或者係有武士同朝廷之間啦，或者武士之間嘅一啲嘅紛爭嘅。咁嗰個時代咧就叫做南北朝啊，或者室町時代、戰國時代、安土桃山時代咁呢啲。咁再去到近世啲就係江户時代啦，再之後就係所謂現代或者是西化的时代，咁唔同嘅时代都有佢唔同嘅建筑嘅特色嘅。 咁同埋除咗唔同嘅时代之外咧，咁我谂日本建筑唔同嘅类型都可能大家都可以去认识一下，譬如头先都有提到嗰啲神社啦，又或者系住宅啊等等，或者宫殿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嘢，我哋都可以继续啊喺嚟紧咁多集入面咧，去慢慢发掘一下嘅。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跃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又翻到嚟建築二嘅時間啦！呢一個系列嘅建築二咧，我哋會同大家講日本建築嘅主持咧，除咗有我馮傑咧，同埋有啊曾卓賢、卓賢兄，仲有黎東耀啊 Stan 喺度嘅，同埋我哋咧繼續去講日本建築二。我哋亦都會透過咧一套電影，頭先亦都同大家介紹過啦，就係、是、陳凱歌嘅《妖貓傳》，一套2017年嘅電影，去等大家咧去認識一下唐代嘅建築，咁亦都可以從唐代嘅建築入面咧睇。到日本嘅建筑，因为个故事入面就讲到一位由日本嚟嘅大师啦吓，咁就嚟到中国，嚟到唐代入面咧，咁啊中间就经历咗啲妖猫嘅一啲事件，咁啊而呢一套电影入面咧睇到好多好华丽嘅唐代嘅建筑，尤其是一开场嘅时候，由呢一位嘅主角啦空海咧入到唐代嘅宫殿入面咧，开始已经可以见到咧喺成套电影入面咧呈现出一个好华丽，亦都咧非常之我感觉上啊好真实嘅一种嘅唐代嘅风貌啊，即系真唔真实呢个当然啦，咁啊有交俾阿 Stan 去评价一下啦。先唔讲日本建筑啦，先讲翻唐代建筑啦。咁啊呢一个部分，你觉得佢系咪呈现到真实或者你所研究嘅唐代建筑咧？ 首先呢一套戏嘅场景呢，我相信一般观众呢，如果佢对建筑历史有兴趣，我相信大致都觉得满意嘅。上一季又比较多搵破绽啦，呢一套讲真有破绽嘅，不过唔会系今日所讲嘅重点。首先我觉得真实感是有的。一般的电影呢，我们上季讲了很多啦。其实古装电影呢，它拍摄呢有几个大的方法。首先第一类就是用真实古迹咁实地拍啦，譬如猎隐娘啊嗰一类啦。第二类就会在片厂搭一些的场景来拍的。咁譬如英雄啊、满城尽带黄金甲啊呢类。第三类譬如就电脑来到画一些模型啦，譬如长城啊、狄仁杰啊嗰一类啦。咁而呢一套呢，就係、是、我觉得都几好嘅，就係、是、喺个片厂里面去搭景嚟拍嘅，即係第二类。咁但係呢，佢就真係特登喺呢个湖北嘅襄阳呢，就新建咗成座所谓嘅唐城啊，变成佢套戏里面嘅好多不同地方里面嘅场景，包括街景啊、宫殿啊、佛寺啊呢啲，全部都系一啲真系起咗出嚟嘅。虽然系真实新起嘅，就唔系一啲古迹嚟嘅，但系都有一个好强嘅真实感喺里面。 我自己系中意第二类嘅，阿 Stan 嗰种，即系话真系搭景。点解咧？因为时代要进步，即系话而家啲人慢慢学识得点样起翻以前啲嘢咧，其实对整体嚟讲有帮助。古迹会越嚟越少噶嘛。即系你识得起嘅话咧，就越起越靓。咁所以呢一点上都有啲道理嘅， 都可以咁讲嘅。而有多啲咁嘅机会俾人去，譬如研究咗之后先至去起呢啲嘅。咁所以对于可能做学术研究嘅人嚟讲，可能会多一个门路去揾食喎。喺大陆嚟讲， 因为个感觉上咧。我睇嘅时候都觉得呢一种感觉好日本，即係已经有一种好日本嘅感觉、尤其是一啲室内嘅场景入面。即係你话成个建筑物嘅外形，佢始终都同我哋之前一季所讲嘅中国建筑都係非常之类近啦，好相似啦。咁但係当每一次入到一啲室内嘅场景呢，嗰啲嘅趟门啊，或者係啲人坐嘅地方啊、其实都已经俾到我一种好强嘅日本嘅感觉。咁我唔知呢种系我嘅错觉啊，定还是系即系喺建筑上面两地嘅文化系有呢一种嘅互相影响喺入面。 呢、這个唔系错觉嚟嘅，我都有咁样嘅感觉嘅。当然唐朝嘅建筑形式直接影响咗日本，主要系飞鸟同埋奈良时期建筑呢，咁呢个都可以话不争嘅事实嚟㗎啦，大部分嘅建筑史学家都系咁样去理解㗎啦，认同㗎啦。但系中国对于譬如个别唐代嘅建筑形式慢慢一路发展落去嘅时候呢，已经系有一啲嘅淘汰㗎啦，对于唐朝嘅一啲特色。咁、反而喺日本呢，好多呢继续去重复使用唐代建筑形式。咁所以呢，令到我哋而家呢现代呢，一般人对日本嗰个古建筑嘅普遍印象呢，都出现咗一啲唐代建筑嘅特色喺里面嘅。而譬如室内里面你见到好多拓门啊，咁当然里面系咪真系100%系可以被验证系唐代嘅建筑，定系我哋感觉上其实会唔会系借咗啲日本嘅建筑嚟做呢？有好多未必会可以证实到嘅，但系一般我哋亦都唔可以否定有呢一个可能性嘅。咁当然譬如真係去到好 detail 好详细呢，譬如佢纸门上面嘅有啲嘅花嗰啲咁嘅彩绘，咁呢个喺中国究竟有冇出现呢？可能从中国古画里面呢未必有好常见嘅，咁但係去到后期嘅日本呢就大量出现呢一种咁嘅纸门上面彩绘，咁呢啲都可以去拗一拗嘅，值得商榷嘅。但係一般普遍嚟讲，就我觉得套戏里面表现嗰种有日本味嘅中国唐代建筑呢，大概都系准确或者系唔可以话系被否定嘅。 因为联想到呢之前呢，阿 Stan 亦都有同我哋讲过嘅一套刺客聂隐娘都系一样嘅感觉，就系每一次我哋讲起唐代建筑呢，都系感觉上系日本风，应该叫做系日本建筑嘅唐风啦，或者调翻转应该咁样讲可能系准确一啲。咁所以我哋睇电影嘅时候呢，如果大家都有机会去接触一啲戏剧或者电影啦，或者电视剧都好啦，每次当去到一啲唐代嘅背景嘅一啲戏剧嘅时候呢，如果大家即係感觉到一种日本嘅感觉呢，其实系正常嘅。咁但係如果调返转，大家如果感觉唔到日本嘅感觉呢，就可能喺个呈现上面反而可能系咪争咁少少 嘅。咁就唔系好正常喎。嗱，戏里面呢好多不同嘅情景都有多表现咗唐代建筑特色啦。咁而其中有一个镜头或者一幕啦，直头我觉得可以喺嗰个镜头里面呢见到好多种唔同嘅建筑嘅唐代建筑特色嘅。譬如喺中段啦，咁啊空海同埋阿白居易佢去讨论嘅案情嗰时，喺一个楼台上面，咁呢个楼台上面呢近景楼台上面就已经见到，譬如右边就有一啲直条嘅窗，咁就係、是、其实就係、是唐朝嘅好流行嘅直棂窗啦，咁亦都前面又有一个栏杆上面嘅所谓嘅我哋洋葱形嘅，咁我哋叫怡宝珠啦。咁远景呢又会见到譬如有一个勾角形嘅螭尾，之前上一季有提过啦，咁喺一个简单形式嘅一个正脊上面两端嘅构件啦，又或者见到有个平面系属于方形嗰一种嘅木塔，咁呢啲咁样嘅形式呢其实好明显就是唐代的建筑形式。但是同时呢，这几种形式呢亦都特别在之后在日本传了过去之后呢继续去保留住，所以这些咁嘅头先我所讲的几种建筑形式亦都同时是反映了日本的特有嘅建筑形式嘅， 即系日本特有建筑形式就系保留咗中国唐代嘅一啲建筑形式。 应该再准确啲讲咧，就系、是、譬如飞鸟时代同埋奈良时代，尤其是佢嘅佛寺咧，系直接去模仿中国唐代所传过去嘅一啲技术。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呢个两个日本嘅时代嘅佛寺，佢哋系有唐风嘅，而同时佢哋亦都相对系比较多去重复去重建啦，去保留啦，或者再喺其他嘅地方去用返呢啲咁嘅唐代建筑形式嚟起嘅。相反喺中国呢，一路佢自己嘅慢慢演变咗好多不同嘅建筑形式。咁所以呢，我哋去睇譬如宋代或者更加明显嘅明朝同清朝嗰个中国建筑形式呢，已经系 好少見到唐朝嗰個建築形式裏面嘅不同嘅部分，咁反而喺日本就比較多啲。 因為嗱，頭先就講到係即係明清時代喺中國嗰邊，咁當然佢就慢慢去演變啦。譬如喺隻色上面，唐代嗰種叫做黐尾咁樣啦，咁而係啦，咁而去到明清時期已經有啲吻獸啊， 係 啦，咁有啲龍頭咬住個正隻啊。咁、但係如果我哋依家睇翻時代，去翻大概係明清時代，但係喺日本嗰方面嗰、那個地方。嗰陣時期嘅建築其實都仲係保留緊，大約係唐代嗰陣。 更加準確啲嚟講，其實中國同埋日本兩個國家嘅建築其實同樣都有繼續發展嘅。咁我當隋唐時代係一個起點啦，兩個國家嘅建築嘅聯繫。咁中國佢自己又慢慢去演變，但係佢一路演變落嘅時候咧，反而佢唐代建築嘅好多構件咧，慢慢消失，亦都冇再跟翻嗰個舊式唐代時嘅建築嘅起法，或者佢用翻嗰啲構件，咁所以令到我哋而家現存見到嘅喺中國境內保留住嘅建築物，主要就係唐有幾座嚇，宋有少量，明同埋清係佔大部分嘅，所以咧直接令到我哋對於中國建築嗰個印象咧係明清化咗。咁唐朝嗰個印象咧係好細噶啦。咁但係喺日本嗰方面，唔係話佢完全冇再喺唐朝之後有再發展其他形式，佢係有嘅。咁但係咧佢嘅唔同之處咧就係佢仍然保留咗嗰啲唐代建築嗰啲嘅例子，佢哋有繼續去用翻相同或者相似嘅方法去重建啦。亦都之後起嘅某一啲嘅建築物都會用翻嗰種咁嘅唐代相關嘅建築模式去重建嘅，咁、所以咧喺日本我哋相對會見到多啲唐代建築形式喺裏邊保留 文化上面，即係幾點咧？即係中國文化或者中國歷史裏邊好重要嘅斷代嘅，即係佢其實每一代之間咧，佢哋嘅統治者啦，佢哋背後統治階層嘅人嘅組成部分同文化都幾唔同，咁所以其實佢哋推動嘅東西啦，其實係有一個大嘅一個變化，幾次即係元朝啦、清朝嘅變化咧，即係成種嘅統治階層都唔同。咁但係日本咧，佢哋實質上都有唔同嘅。但係天皇咧，大家就認為咧係一條直線嚟，即係中軸線，即係大家都佢係不變嘅。咁而好多裏邊嘅變化都係基於一個不變之下嘅一個變化。咁喺文化上面係咁理解嘅，日本嗰個文化係有不同。咁另外仲有就係、以我見到就係喺日本去到現當代都好啦，咁佢哋都仲比較中意用木建築。即係好多平房咧，仲用木建築。咁但係喺近現代，尤其進入現代社會咧，中國咧幾乎係完全將木建築咧排除咗喺主流嘅建築裏邊嘅。即係就算係以我見到嘅鄉村，都係用磚石為做。 咁唔單止現代啊，即係其實喺明朝開始之前， 所以我諗用大量嘅磚係咯。我諗喺呢一點上，你都見到就係、即係大家諗法都有啲唔同。咁如果仲有好多人用木建築嚟起屋嘅話，咁我諗好多木構件都仲係 work 嘅。咁自然就能夠更加好咁保留。 嗱，仲有一點可以提嘅就係日本點解會多啲更加古舊嘅建築形式，仍然 keep 住我哋而家見到咧？譬如神社裏面，日本有一種叫式年遷宮嘅制度啦，其實就係佢會係每隔一段時間，有啲可能20年，或者有啲去60年，就會重新起過嗰個神社裏面嘅結構嘅。但係佢起嘅時候咧，基本上會跟翻原本最初嗰個神社嘅外貌啊、建築形式啊、結構，只不過去將用一啲新嘅木料去重新用翻相同嘅方法去起嘅。咁呢個已經係令到我哋可以見到好多日本嘅好早期嘅建築形式，仍然喺今日21世紀裏面仍然見到嘅。咁相反喺中國咧，呢、這個機會就好少啦。 或者佢用嘅料其實都係嗰一種，即係木都係用木去換， 冇錯， 唔會用咗石屎去換。即係 正常就唔會嘅，嗰啲就去到真係當代建築一啲個別大師可能就會有咁樣嘅情況啦。 咁啊變咗另外一種嘅藝術嘅表現啦。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啊，时间剩翻唔系好多，咁但系咧，即系 Stan 嚟到咧，我都系即系有个坏习惯咧，都系改唔到，就系、是、都系想睇下呢个电影入面咧，有冇啲咩系 破绽、 瑕疵、破绽，又或者系有人吓质疑嘅地方。喂，第一个咧，即系我会做质疑嘅就系、是，喂，一开始啊，咁啊，空海入到去啊唐嘅宫殿入面咧，有一个。真係不得不提嘅，即係好似貝月銘嘅呢個金字塔喺個羅浮宮入面，就喺個地下入面就出現嘅。咁呢個就令我覺得好神奇。究竟呢、這、一個，我相信技術上可能做得到嘅，可能都係用啲木啊、布啊、 紙啊、布啊、 紙啊咁樣就去做咗一個 發光嘅，係 啦，發光嗰下先犀利。咁但係即係呢一個會唔會都係當中嘅少少破綻？ 我又唔知应唔应该用破绽嚟讲啦，即系总之我就喺中国嘅现存嘅结构冇见过啦，亦都古画里面都冇见过嘅。 咁可能佢系有啲嘢想代表，特登去做一种 嗰个要再深入啲研究先啦。今日我都讲唔到有啲咩心意喺里面嘅，咁反而咧另外有一个嘅结构咧就比较特别嘅，喺网上面咧好多人都有讨论嘅，就系咧电影比较。一開始嘅時候啊，呢一個春琴啊， 陳雲潮嘅太太 啦，佢咧就喺望住喺個窗外咁樣，咁啊遠景咧望埋佢咧，咁啊有一個咧好似一個拱形嘅結構啊嘅屋頂啊，咁啊喺一個斜屋頂上面隔咗出嚟嘅，咁啊好似有間屋仔咁樣，咁但係嗰個拱形。嘅結構咧，拱頂嘅結構咧，喺中國建築裏面咧非常之罕有啊！咁現存嘅結構基本上揾唔到嚇相同嘅形式。 畫咧，畫入面 畫裏面咧啊，好嘢啊！你知道， 你中意 現存結構揾唔到啊，要喺畫裏面。畫裏面咧，其實又真係有出現過一啲類似嘅形式嘅、啊，不過以我所知，可能都係幾幅嘅啫。但係同時咧，有好多人，包括我咧，其實即刻會聯想到另一樣，就係日本建築裏面有一種。好近似嘅叫唐破風嘅一種嘅屋頂形式，咁佢就係一啲喺建築嘅正面嗰度咧，其實就有一個屋頂嘅簾縫，但係嗰個簾縫咧就係彎形嘅，你可以話係圓拱頂咁嘅形式。咁但係咧，日本嗰方面咧，再喺個兩邊咧，圓拱嘅兩邊咧，就再翹翻起少少嘅。 佢用得個唐字，好明顯都係同中國好有關係啦。 咁唐咧，其實喺日文，其實當然佢可以解中國嘅，但係咧另外一啲解法，譬如。佢可以解好优雅啦、啊、或者好优美咁样嘅状态啦。咁而破风唐破风、啊、破风呢两个字其实系咩呢呢、這个比较复杂啲啦。喺中国嘅建筑里面呢其实有一啲叫做薄缝或者薄风板佢其实呢就演变咗好多唔同嘅字出嚟嘅。薄譬如有薄豆啦或者风就係有打风嗰个风啦。咁亦都演变咗好多唔同嘅譬如薄外薄啊或者缝啦变咗係簾縫嘅缝啦。咁呢啲唔同嘅字呢其实都系讲緊喺中国嚟讲原本系讲緊一样嘢就系、是、歇山顶同埋圆山顶呢其实旁边嗰个三角形嘅山墙嗰个面呢最顶嘅部分呢其实会喺边缘嗰度再吊一塊板落嚟。咁原本的作用就是要嚟遮盖住嗰个喺个山墙上面早期呢通常开放式嘅咁会露咗一啲木结构出嚟嘅。咁嗰个板要嚟遮住风雨啦。咁所以呢有一啲嘅研究认为嗰个所谓薄风板呢亦即係话去抵挡住风雨嘅一塊板。咁去到日本出现咗所谓嘅破风咁究竟破風同薄風嗱，我哋聽上去咧喺個讀音上面咧，中文嘅讀音其實都近似嘅。咁其實喺日本咧，好多一啲字咧，其實有咁樣去借用翻一啲中國嘅漢字啦。咁詳細嚟講，嗱講真，我就唔係日文嘅專家，咁但我只係見到一個現象就係、是、有可能咧喺薄風傳到去日本之後咧，其實就慢慢再變咗破風呢個字，又或者其實。本身喺中國已經由薄風慢慢變咗薄縫啊，亦都出現咗破風呢個字。咁但係總之去到日本嘅時候呢，佢變咗亦都係類似一個山牆嗰、那個山面嘅形式，但係特 別去再去演變成為所有嘅有山牆嘅結構都會用破風呢個字嘅，所以會出現譬如如果彎形嘅就叫唐破風啦。咁有啲正常啲類似中國嘅圓山或者係歇山嘅，咁會有一啲所謂嘅譬如千鳥破風啊嗰啲唔同嘅破風嘅形式，咁都係講緊同中國嘅博逢版或者博風版係一啲類似嘅嘢嘅。咁呢個會見到係。在戏里面的唐代建筑究竟有没有出现呢？不敢肯定，但是结果出来的效果呢就跟日本的某一些构件是有一些很近似的形式出现的。 即是中国文化，中国的建筑跟日本建筑可以说是真密不可分，入面的关系呢，即我相信还要多一些的集数，多一些的时间等 Stan 再跟我们慢慢去讲的。所以今天去到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都想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接下来这个系列讲日本建筑的时候呢， Stan 会跟我们以一个怎样的形式介绍日本建筑文化呢？ 暂定就会有十几集啦。咁首先呢，我哋都会主要用建筑物嘅用途啦或者类型嚟到去分别用唔同嘅集数嚟讲嘅。咁譬如第一类就係神社啦。咁神社呢下一集就已经定好咗㗎啦。咁就係大和传说同埋神社。用一个主要嘅例子就係出云大社。咁之后亦都会有唔同类型嘅神社或者唔同嘅神社同日本文化的关系，咁会分成为譬如皇权神社的关系就用伊势神社来到去做例子啦。咁武士同埋神社的关系呢就会用广岛的岩岛神社来到做一个主要例子嘅。咁神社之后呢就会讲参拜道啦。咁参拜道呢样嘢呢亦都同呢个神佛集合啦。咁即係神道教同埋佛教佢哋之间嘅关系啦，或者二合为一嘅一啲建筑形式。咁主要会用红野古道啦同埋高野山里面嘅一啲神社或者係佛寺嘅建筑嚟到做主要例子嘅。之后就会讲佛寺啦，咁一定啦，呢个日本受到中国嘅传去嘅佛教影响，咁有好多大量嘅佛寺。譬如呢会讲下奈良嘅，譬如法隆寺啊东大寺啊呢啲啦。咁另外一类呢就喺京都里面嘅，我会叫做和风嘅寺院，咁即係比较接近多啲日本嘅本土形式嘅。咁譬如金閣寺啊，咁之后会讲下譬如城市啊，城市主要就最出名嘅两个城市啊，奈良啦，或者更加多啲讲嘅可能会讲平安京啦，即係而家嘅京都呢个地方。宫殿主要会讲下京都里面嘅京都御所啦，或者另一座就平安神宫啦。虽然平安神宫正式嚟讲唔係一座宫殿嘅，係一座神社嚟嘅，不过都会喺嗰集里面再详细啲讲嘅。咁有一啲平民嘅住宅，咁特别会讲一啲茅葺嘅，即係用茅草嚟到做屋顶嘅住宅。咁当然亦都有另外一类啊，我哋譬如叫书院做嘅住宅，呢啲都系贵族或者皇室嘅人员都会用嚟做住宅嘅形式嘅。咁主要会用京都桂离宫嚟到做主要例子啦。咁然后就另一类都喺日本都好独特嘅，而中國是比較少出現的，就是城國的建築。譬如城國和天守閣，這個用基路城為主要的例子來講。另外就城國和城市的關係就會用大阪城來到做主要例子講。之後亦都另一種啦，是很多香港人去到日本都會看的日本式的庭院，主要會用宇治的平等院來講淨土寺院的庭院。同埋另一種亦都係日本好獨特嘅，又係中國係冇嘅，就係所謂嘅枯山水庭園，一啲主要係用沙石嚟到營造出嚟嘅庭園形式。咁主要用京都嘅龍安寺嚟到做例子嘅。咁最後可能就又係另一種中國冇乜出現嘅獨特嘅形式，就係茶室，特別同所謂嘅茶席日本呢一種咁樣嘅美學思想有關嘅，所謂茶席茶室。咁主要会用喺大阪附近一个地方山崎里面一座代庵嚟到做主要嘅例子嘅。应该大概都有排讲㗎啦呢一集嘅建筑物。 每一集呢 ,Stan 呢亦都会揀一套电影嚟咁啦，等大家呢可以由嗰套电影入面呢再了解一下嗰一种嘅建筑特色添㗎。所以非常之丰富嘅一年呢，十几集呢 ,Stan 呢就会同我哋讲呢个日本 本建築㗎，咁大家呢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咁去到最後嘅最後啦，我哋喺個網上面呢之前就同大家做一個少少嘅測驗㗎嘛，睇下大家分唔分到中國建築同埋日本建築。咁但係咦喂，我哋有個測驗但係冇答案喎，咁點算呢？咁我哋留返下一集嘅時候呢再同大家揭曉個答案啦。咁大家呢就留意住我哋下一集嘅建築二啦，下星期一晚九點至十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黎東耀、曾卓賢、馮傑，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